更大范围的，比如联通发布的这个计划，事实上它已经把外场试验从少数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夸大到城市很多个点。稻香湖的那个情况和金融街的情况，而且稻香湖的使用的人和金融街使用的人，然后稻香湖人使用的场景和需求和金融界使用的场景和需求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稻香湖那边好像主要做关于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验证和测试，那边人少一点，然后金融街这边人多，就是人的这个使用哈。 那这些东西做好了以后，所有的收集的数据资料为未来的大规模的网络建设奠定了基础，也验证了一些业务，说无人驾驶的这些业务能不能在上面跑啊。因为网络管理中间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网络是很公平的，我们每个人上网 10G 的流量，4G 的流量， 5G 的流量，或者是 20G 的流量，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速率，我们应该从理论上是一样的。那顶多说这个机上比较挤，我的速率慢一点，这个机上比较松，我的速率是快一些。我们今天我们在网络上面都是平等的。事实上到了 5G 以后呢，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会变得不平等。 哦，为什么呀？ 那不平等道理是很简单哈。比如说您是一个主播，做主播呢你有很高的上传的要求，因为你需要别人看到你嘛，所以上传的速率呢就需要比较高。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就看别人的视频下载的速率呢我们要比较高，上传的速率呢就比较低。好了，这个我们就要倒过来。那以前呢在4G的时代呢，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上传下载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传的速率都相对比较低，因为一般来说呢上传的人少，下载的呢速率都比较高。那有一个女主播，她每个月她有很多粉丝，她需要很高的上传，但是现在我们没办法给她提供。再回来我们说无人驾驶控制着这个车，它需要的这个速率呢要求并不高，它不需要特别高的速率，但是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低时延，然后呢它需要呢安全保证。然后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个那个体育馆的附近，我们有很多人都在使用网络，这时候我们网络就比较拥堵了。 是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拥堵了，因为是公平的，大家都拥堵，我们大家都一样的，所有人都拥堵。但是如果到了 5G 的时候，如果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大家都拥堵，这辆车也拥堵，那是不行的。所以呢要拉出单独的通道出来，保证这辆车它是不拥堵的。所以我们普通人可以拥堵，车不能拥堵，是吧？所以在这里面 4G 现在做不到吗？ 4G 做不到，4G 做不到。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它还要建立一个对网络的智能化的管理体系，我们要把很多 IR 的功能给引入进来。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说边缘计算。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如果要低时延无人驾驶那个车，如果我们的信号，比如说一辆汽车发现了前面有一只猫，然后呢它把这个信号呢接收了以后，它传到车上面，这个车里面呢把这个信号传到网络控制中心，网络控制中心接收了这个信号以后再计算决定说刹车，然后再反馈到基站，然后基站再反馈到车上面，车再去刹车，那肯定就完蛋了，这个猫就给压死了， 对， 是吧？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接受了这个信号以后马上到基站，到了基站以后在基站进行存储，进行计算，然后这个基站就做出决定要刹车。所以这里面就是还有很多新的技术，它要把它整合起来。以前我们基站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基站就是做通信的，比如说我现在手机连到这个基站，连到这个基站以后呢，基站它是通过一个光缆，它就连到它的服务器啊，连到那个交换机啊，这过去了以后呢，这个基站不仅是要通信，它还可以存储，它还可以计算，这个网络也要做全线的改造，所以变得更加复杂。就是 Next 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外场试验从原来的小范围那个小规模已经走到比较大的规模，也可以说是为未来的大规模的商用奠定了基础。到2025年，我们中国有多少 5G 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呢？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一个预测，说到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会有100亿 5G 的终端用户。 100亿啊？ 对，这就意味着 没那么多人呢。 对，没那么多人，就意味着要增长85亿。当然不可能是剩了85个亿个人，是吧？那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大量我们普通人生活的这些设备都会变成和移动通信联合在一起，比如说汽车、电线杆、路灯、井盖、车位都需要联网的都需要联网的。你家里呢？你家里的门锁、窗户、抽烟机、电冰箱、

得见你走过来，多少年啊一点都没改，年轻脸上飞扬的身材，永生永世都不能忘怀。告别时啊你转过头来，眼里的那份腼腆让我的泪水倒灌心海。你去了，哦你去了，可是我在，我还在。平安的年代，鲜花到处盛开。听见了，听见了，你在这片黄昏外，一句父子的心笑，音乐飘。 我爱你，我才会比

代总统李宗仁要求释放杨虎城，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命令毛人凤将杨虎城秘密转移。1949年2月，杨虎城再次被转移到了贵州贵阳的乾陵山麒麟洞公馆内，在此处又被关押了7个多月。 1949年9月6日的深夜，重庆歌乐山，树木茂密，杂草丛生，特务们以蒋介石要召见，要带杨虎城撤离到台湾为由，驱车带着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来到了此处的代公祠内。特务们早已经埋伏好了，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刚刚走入代公祠内，就被他们从背后偷袭，用匕首残忍的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不满10岁的女儿，杨虎城的秘书宋其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严继明，警卫员张兴。从此蒋介石少了一个政治仇敌，中国也少了一位有气节有风骨的爱国将军。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千夫的足迹，白德松2018画展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中。本次展览从白德松先生近60年创作生涯中精选出的87幅中国画作品，涵括了中国画人物、花鸟及部分连环画，以体现其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主题。白德松早年主攻人物画和写意花鸟画，出于对现代艺术三大构成的敏感，他从简笔入画到形式反复，在充满形式感的装饰性表达中另辟蹊径，取得不凡成就。近些年他拒绝世俗尘嚣，蛰伏20年的潜心作画，创作了一大批蕴含中国文化精神、哲理和智慧主题的部本工笔重彩作品，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创作高潮。作为杰出的中国画家，白德松的连环画作品《红岩》《西双版纳的故事》《山月不知心里事》等多次获得全国美展优秀奖，《冯江军歌》《魏晋文人》系列等在美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为纪念中国老一辈革命艺术家石少华先生诞辰100周年，近期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邵颖华章石少华摄影回顾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在抗日战争期间，石少华深入敌后，多次化险为夷，其六进白洋淀的经历早已成为摄影界的佳话。他用相机真实记录了水上抗日武装白洋淀上印领队的发展过程，通过地道战等作品生动呈现了人民战争的历史风采。在他的镜头里，人物形象朴实无华，而蕴含于其中的硝烟和艰险至今依稀可辨。借这次展览契机，石少华先生家属还将珍藏多年的石少华不同时期摄影作品200幅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展览将在中国美术馆189号展厅展出到9月2号。作为陶的古都，宜兴不仅有独特的紫砂陶，也有充满地方特色的陶瓷文脉的钧陶、青瓷、梅彩陶，共同形成了宜兴窑式。近期张荣法、孔良法、徐华帝、王福军、楚彩琴、董亚芳、沈西芬、王肖丽、葛浩翔、刘俊10位当代宜兴窑艺术家的100件套艺术品在北京中国陶瓷艺术馆展出，展现多姿江南艺术风。这次展览题为宜窑异色陶都风，在遴选的10位陶瓷艺术家陶瓷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均有其个人代表特征和艺术风格。在本次展览中呈现出紫砂、青瓷、钧陶、彩陶所炫饰的精彩和亮丽，这些精美的陶瓷艺术品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诉说着宜兴陶瓷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时代风雅。本次展览将在中国陶瓷艺术馆持续到8月30号。中国赴斯里兰卡考古队开始的中斯合作考古项目，经过近一周的工作， 在阿莱皮地遗址已发掘面积达到了20余平方米，发掘出土遗物主要是中国瓷器碎片，时代为北宋晚期。上海博物馆赴斯里兰卡考古队本年度将在斯里兰卡北方重要港口城市贾夫纳开展考古工作以及挖掘调查工作，计划工作时间为40天。本次合作是中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正式开展合作考古发掘，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发掘结果也印证了40余年前卡尔斯威尔的发现，也证明阿莱皮地遗址在研究中国与斯里兰卡交往历史的重要地位，它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之前阿尔法狗在围棋界与人类的较量您还记得吗？当时人类是输了。在本周电子竞技的赛场上，电脑也和人类来了一次顶级对决，不过这次获胜的是人类。 DOTA 2全球顶级赛事 TI8 淘汰赛进入了第3日，除惋惜中国队 VG 遗憾出局之外，之后举行的OpenAI 5大战Pain战队则成了一大亮点。这一次人工智能以败北告终，似乎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游戏领域的统治能力仍有待于提高。本场比赛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首次在 DOTA 2最高级比赛上以5-5的形式迎战人类职业选手。不过在今年8月初， OpenAI 迎来过一个巅峰，其 5 系统以2-1的成绩战胜了人类队伍。这场比赛的人类选手水平均超过了 99.95% 的玩家，其中4人都参加过职业比赛。这些结果表明 OpenAI 5 是迈向可以处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高级 AI 系统。潜水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背着笨重的氧气瓶，不过也许在未来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鳃。国外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一种 3D 打印服装，由柔软的面罩和身体周围的鳃组成，取代了笨重的潜水服和氧气瓶，让穿着者直接从液体环境中过滤出氧气，从而进行呼吸。科学家在研究了水生昆虫的身体构造后发现，它们的皮肤表面是超疏水的，在水下会产生一层细微的氧气屏障，这层屏障不仅可以保持身体干燥，还可以进行气体交换，可以将溶解在水的氧气吸收到体内，所以把隔水又能透氧气的材料做成衣服就可以模仿这种效果。衣服表面的凹凸起伏可以尽量增加表面积，从而最大的转化其吸收氧气的能力。不过按照目前的转化效率，表面积需要达到32平米才能为一个人的正常呼吸提供足够的氧气，一般的衣服可做不了这么大。平时你会担心智能手机偷听或者偷看你的生活吗？有行业组织日前发布报告称，闲置的安卓设备向谷歌公司发送数据的频率是 iOS 设备向苹果公司服务器所发送数据频率的近10倍。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施密特在这份报告称，测试结果显示，对于一部闲置的安卓手机，谷歌浏览器在后台运行时，这部手机24小时向谷歌发送了340次位置数据，这相当于每小时发送14次。此外，一部闲置的安卓设备与谷歌的通信频率相当于 iOS 设备与苹果通信频率的近10倍。这些测试结果表明，安卓和浏览平台是谷歌收集用户数据的重要途径，而且该测试结果仅限于闲置的安卓手机。如果用户真正使用手机，则谷歌收集数据量会进一步增加。谷歌上周已经证实，在位置历史设置禁用后，谷歌仍会继续记录用户的位置数据，想要彻底防止被追踪，用户还必须禁用第二项设置，即网络和应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成绩科目计入。2020年起，本市将实行新的高考改革方案， 即由招生学校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考生。北京市教委公布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办法，其中等级性考试将分为5等21级。此外，本市拟于2019年将本科一批与本科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本市12345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热线正式开通首日，热线共接到市民投诉举报52条，包括自如在内的23家中介机构因涉嫌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被公开曝光。据统计，热线反映的主要问题有哄抬房租、无照经营、不退押金、打隔断群租、转租他人、强制贷款付租金、对委托出租房铺予维修、采取堵锁眼、恐吓、骚扰等软暴力威胁租房人等8类问题，共涉及朝阳、丰台、海淀、昌平、通州、东城、大兴、顺义、房山等9个区的30余家经纪机构。经检查，包括北京自如、北京万通置地、北京中恒建业等23家中介机构涉嫌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被予以公开曝光。各部门表态，下一步将加大惩处力度，对违规中介机构予以高限处罚，实施联合惩戒。为做好鸟巢活动运输保障工作，25号、26号下午16点到当日末班车止，8号线奥体中心站将采取临时封站措施，各次列车在该站通过不停车。此外，8号线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10号线将采取加开临客措施保障乘客出行，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及时间。通州工商分局自助快速取招柜正式投入使用。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刷脸取照。通州工商分局本次共投入3组自助快速取照柜，共有182个储存单元，位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1层。选择通过自助快递取照柜领取营业执照的办事人，接到工商部发来的短信后，按照取照柜界面提示，依次扫描身份证、接收验证码、现场拍照、触摸屏签字，全程不到2分钟就可以领到营业执照和公章。而在以前，办事人领取营业执照需携带受理通知书和身份证，需要经历排队、取号、等待等环节，平均需要10分钟。最近一种新型网络盗窃案出现，犯罪嫌疑人通过拦截手机短信获取个人信息，最后达到盗刷银行卡的目的。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设备和这台电脑以及非法特制的系统，然后就可以获取到一定范围内的用户的手机号码及短信内容。第二部分是结合网上的相关黑色产业获取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第三部分是犯罪嫌疑人结合验证码、身份证和银行卡等相关信息，通过网上的第三方支付渠道完成交易，最后完成快捷支付。警方提醒，要保护好个人的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平台账号等私人信息，存有大额资金的个人银行账户建议不要开通网银功能，对来历不明的短信、微信验证码链接不点、不收、不回复。如账户遭遇攻击，应立即查看自己的银行卡和支付应用，一旦确认资金被盗刷，要立即冻结相关账户并报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